I will meet your bright eyes and sweet smile. 是不是他唱的是 your bright eyes and sweet smile. 他这样的、I will meet your bright eyes and sweet smile. Yeah, right. 我觉得这句也有点难，关键是个 miss your bright eyes 就升调了。 对。 Bright eyes and sweet smile. 那特就可以不用再读出来。 没错，所以我们这里面有三处地方要注意。Bright eyes, 连读。And, 失去爆破。D, sweet, T, 失去爆破。所以我们唱的时候注意。I will miss your bright eyes, 连读。And, sweet, smile,对吧？ 对， 这样几个点。 那个 bright eyes 可以读成 bright eyes， yeah， bright eyes 也是可以啊， 一个的音就好。 I will miss your bright eyes and sweet smile。 然后 and 的呢就不用念了、and sweet smile 就好了。 是的。 好，我们来唱一下哈，预备。 我们可以从头开始哈，两句连起来。 好。 From this valley they say you are going.I will miss your bright eyes and sweet smile. 哎，就很流畅了哈。 是的。 好。From this valley they say you are going. I will miss your bright eyes and sweet smile. Wow, awesome. 好。第三句就唱什么呢？ For I know. 因为我知道。You are taking the sunshine. 字面意思就是说，因为我知道你啊，你怎么样呢？ Taking the sunshine. 你身上就有阳光照亮着。 是。 但是中文翻译呢，就把前面那个眼睛加上去了，就是说你的眼睛比太阳更明亮。 哇，这个视觉感觉是有点恐怖。 很漂亮，很美啊！前面唱到，我们将怀念你的微笑，你的眼睛比太阳更明亮，就很明亮。 是是是， 你看，就舍不得让他走， 比太阳明亮， 比太阳。 把这人留在家里直接发电都可以哈。 是哈、眼睛比太阳还要明亮， 太可怕了。 这第三句话是怎么唱的呢？ For I know you are taking the sunshine. 听出来了吗？三部分啊，再来一遍。 For I know you are taking the sunshine. 哎，三个停顿。 是的。我们看这句话的关键词 know, for I know, taking, sunshine. 好，这三个关键词停顿呢，我们看一下它的停顿。For I know you are taking the sunshine. 两处停顿 ,for I know 一处 ,taking 后面一处、停顿。 这个 for I know, 你可以唱成 for I know 也行、for I know 也行、就因为我知道、它的三个停顿就是第一 ,for I know, 是。 第二 ,taking, you are,、第三Taking the sunshine. 对， 对，我们发现呢，这几句话的情感都是带有依恋。第二句呢 ，I will miss your bright eyes and sweet smile. 那怀念了吗？ 怀念啊！到这句呢，又把我的阳光带走了。我们有首歌叫 "You're My Sunshine." 对， 其实说到 "You're My."